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深诉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见光芒。雨停了耶，看那道彩虹在心上。云散了耶，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

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陪着我长大，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 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 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你却不讲你的愿望， 怕增添我肩上重量。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 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 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

话。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据交通部网站消息，交通部日前发布意见，要求港口危险货物储罐选址和建设应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敏感目标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与周边公共安全设施的相互影响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教育部办公厅通报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通报指出，部分地区标准较低，人均月补助标准在200元以下的县占16%，有的甚至不足100元。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近日发布数据，二月份全国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85649例，死亡1409人，其中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数160例，死亡61人。针对国家旅游局通报问题，云南丽江市近日发布丽江古城5A 级景区整改工作方案，内容包括严厉整治拉客、揽客、尾随兜售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等行为，要求务必在今年8月25号前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千上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嘎嘎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睡觉以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2017年的3月23号至25号，第25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汇集于此，对广电领域最新技术和事业发展最新成果进行集中展示。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主播也将亲临现场，为广大听友呈现最新的展会资讯。今日起至3月20号，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获得展会的门票。不但能亲临行业盛世现场，还可以到2号馆2500B 展位和经典969主播面对面交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开车出门一定不能马虎，离开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把车钥匙拿走，即便只是临时下车。那么如何才能防止爱车被盗呢？把车停放在有人看管的收费停车场，可以大幅度降低车辆被盗的风险。如果无人看管，则尽量放在人流量较高的位置，或者车头向外，这样会给盗贼作案时增加心理负担，让其不敢轻易下手。最好将车停在有人看管的专用停车场所，一些在路边随意停放的车辆和管理松懈的停车场，也是车贼主要下手的对象。很多车都有原厂防盗器，不过有的车，特别是中低档，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装备，或者是很原始的装备。加装防盗器可以提高盗贼偷车的难度和风险，建议车主安装前咨询汽车厂商是否需要或者能够安装，而且一定要到正规的经销商购买品牌商品，否则可能造成厂商以私自改动线路为由不予保修，或者不正规安装，或安装不正规产品引发车辆故障。还有一种特殊的偷取车内财物手法很猖獗，利用车主锁车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偷车贼在离很近的地方利用特殊的仪器盗取遥控信号，然后再次模拟遥控信号打开车门偷取财物。这种方式只对一些简单的遥控信号起作用，如果是公车或借用的车，因对车辆的防盗性能可能不太了解，可以采用拔掉汽车分电器分头火的方法，当然是非电子点火的车。分头火没有螺丝固定，往上一抽就取下来了，安上也很容易，但汽车没了这个东西断然是走不了的。还有一件是一再强调的事情，很多车主被人敲碎车窗偷走车内的物品屡见不鲜，特别是手机、相机、平板电脑等贵重的电子产品，因为车内和后备箱都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很多车主都因为在车里放衣服和包，结果遭了车贼的光顾。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停车要注意，不怕贼偷，也得怕贼惦记啊。 在光眼，我有一张失去后就会哭的脸，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原来感觉美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想留恋，我真的慌，而觉得所有的肤浅。我已经进来，却无法离开这个满是诱惑的世界，为了拥有不怕被伤害，我知道不管什么人们都和我一样，我想要放开总是 在等待未来，无所谓不甘心。

能喝吗？ 质量是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命线，一旦触碰质量的道德底线，企业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并最终被市场洗牌出局。工匠精神之所以被全社会津津乐道，并不是让每个人都变成工匠大师，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一个信仰，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不断雕琢，不断改善，执着的坚持和追求，严谨且一丝不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追求极致和完美，让产品更加精致，让生活更加精美。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愿每一个企业将企业诚信摆在发展的第一位。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